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每天我都会重复这样一个收听的内容和渠道，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说废话，好不好？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昨天没有找到我们的收听的链接，没有找对平台，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的官方指定的，我们自己开发的 APP 叫做听听 FM， 哎呀，你们还是强行的去下了青某某亭FM， 那个是没有问题，你是可以听到直播，但是它是没有回放的，所以大家要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就下载一下我们的官方 APP， 好不好？不会让大家吃亏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不好？应用商城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好的，今天呢有很多热爱戏剧的朋友来到了微博上面，有更多的朋友想要跟我们的节目实时的来互动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这也是我们互动的唯一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很多的朋友看到的可能是最左边那一条热门的微博，所以总是找不着我们的直播帖。再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点中间那一条，上面有微博两个字，看见没有，点开它，它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给到你的。每天我都会发直播帖，从来都不偷懒。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点开评论可以提前的给我和嘉宾留言。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8日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昨天呢，市教委召开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工作部署会。从明年开始，本市646所学校的33万多名的初中生将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了。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的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官宣定档了，明年的1月15日将会在全国上映。影片故事围绕冬奥村开村仪式展开，讲述了一个关于团结、梦想、勇气和拼搏的多篇章故事。刚刚结束了三天两检，这个帮助隔壁市是吧，完成了这个核酸检测任务的我们的林医生也搬好小板凳要听我们的节目了。苏苏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呀？ 并没有。 你看人家核酸检测的医生刚测完，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了，就要来听听你怎么说乐享321。欢迎我们北京人艺的青年制作人、青年编剧王苏同学，欢迎苏苏。 江夏好，听众朋友好。 完全没有压力， 不就是想向他致敬。 对对对，我们群里面的就是微博粉丝群里面的同学基本上每天都会问候他，然后虽然他回复很晚啊，总是凌晨回复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凝心聚力的事儿啊， 就我特别乐意干， 就是不辞劳苦，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 嗯，三天两检，祝贺你终于结束了。然后呢，我们还有新来的朋友叫霸气的老记者，说这个以前微博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也是随机送我的，没有在意啊，我很随和，一点都不霸气。好的，那没有关系。嗯，我也很随和，但是呢，该霸气的时候也可以霸气。童宁同学夸奖了我今天发的图，其实今天这张图是上周我。王苏还有我们的 苏亚飞 导演，哎，我们拍的一张合影，所以呢，他说你们姐仨气色真好，是被话剧艺术熏陶的吗？苏苏回应一下吧。 嗯，就是其实是直播间的光线好， 美颜开的够大是吧？好了，不要这样，其实我们也是艺术熏陶的嘛，对不对？他说看话剧会使人年轻吧，应该会的。 对，这个肯定会。 嗯，好的，然后呢？我们的好人游戏酱为了听我们的节目啊，下载了很多的 app， 这回有没有下对呢？嗯，我们的官方的 app 听听 FM， 另外我看一下，还有小熊给我们写诗了啊，你想现在就念吗？ 现在就念。 那你念。 啊，谢谢呆呆小熊又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周末看话剧，心情变美丽，台上用心演，台下笑声起，再看音乐剧，节奏配旋律，欢快儿童剧，童真真有趣，鼓掌。 对，这他很好的为我们开启了2022年的乐享三二夜的主题。我们会延续今年的主题啊，它每一条都 Q 到了， 对， 就话剧也 Q 到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部话剧、一部音乐剧、一部儿童剧，哎，都帮我们 Q 了一下。然后呢，魔手一剑同学，你看，在我们强大的美颜之下，依然看出了我们的憔悴，提醒我们工作不要太劳累。好的，好的，这个确实啊，各位专家看各自的亮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12月份的北京市场的戏剧亮点了。其实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四会邀请王苏来给我们盘点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个人心目当中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部话剧、一部音乐剧和一部儿童剧，我们简称乐享321。那上周呢，是因为我们有一部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剧，然后很凑巧主创的时间也对上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月的分享挪到了第二个周四。但是提醒大家，明年我们依然是第一个周四，好不好？大家喜欢这个板块的话，可以关注微博，实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帖，就了解内容了。另外呢，现在啊，今天如果想跟我们来互动的话，可以到微博上面。童宁也说了，说这个互动渠道必须只有一条。嗯，是的，微博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了。哎呀，看我们照片觉得我们很劳累的魔手同学说听声音也是， 是吧？ 那我们调整一下，更劳累一点，让你们更心疼我们一点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依然按照苏苏给我们来编辑的顺序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首先是话剧。 是的，12月份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话剧，在我选择这部戏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戏太适合在我们广播节目上推荐了，因为这个月份要推荐的话剧作品呢，是由国家话剧院带来的直播开国大典。但是这个直播呢，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大家首先脑海里弹出来的直播不一样。然后这部由田沁鑫、刘金妮、姜文良编剧，然后田沁鑫导演指导的直播开国大典呢，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故事。他说的是1949年的8月，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呢来到北京，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广播向全世界来直播我们的开国大典。然后就详细的讲述了他们从8月31号到10月1号这段时间，然后他们要攻克哪些技术难点，然后谁可以成为这个主持人，然后还要面对敌特的破坏，还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然后展现出来的他们之间这种相信、合力、忠诚这些伟大的主题。我觉得作为一档广播节目，我们在这个广播上来推荐它，也是向许许多多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前辈来致敬吧。 他这个直播开过大典的直播是跟我们此刻的这个直播是一样的，和大家现在觉得好像多平台新媒体的直播是不一样的概念，它真的是一个电台直播。 对，是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新中国的声音。 嗯， 所以真的是一个我也是之前看了这个戏就觉得很震撼，当真的那个历史声音片段出来的时候，全场就热烈的掌声，就发自肺腑的忍不住去鼓掌。而且这个戏呢还揭秘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这场直播背后的故事，就是比如说呢，当时电台呢要实行这种封闭的管理，然后原来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有原来这个北平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他们之间原本是两个阵营，他们对对手的这个任务和身份都有一些很敏感的时候，但最后他们为了这种崇高的目标，为了开国大典，他们就通力合作，时间紧任务重，然后所有人都在攻克这种技术难题。它里面写到，比如说广场这么大，要让每个人都听清毛主席的声音，然后要支多少麦，几支麦，间隔是多少，要支什么样的麦，用哪支麦克风给毛主席来用，然后包括喇叭放在哪儿，怎么收音，有很多技术问题。然后真的是包括当时他们还会面临物资紧张，就吃什么喝什么，然后包括他们封闭期间不能见到家人，家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也都不能去兼顾，全心全意就是想这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让新中国发出这第一声广播之声，让全世界听得清。 嗯， 然后就真的是一个很震撼人心的故事，同时也是我相信这段历史之前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说，哎呀，我们在很多这种电影电视啊纪录片历史画面里面都看到过那段激动人心的宣布新中国成立的这样一段话，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哎，背后它是怎么传过来的， 怎么被记录和传播出去的， 对，然后用的是哪支麦克风，这支麦是怎么来的，怎么修好的， 它有什么技术难题， 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然后也真的是能够感受一下广播人的这个前辈们，他们真的是就是每个其实每所有岗位都值得我们致敬，但是作为一档广播节目，我今天就是觉得，哎呀，我看到这个戏，觉得我这期虽然年底还是有挺多好戏的，但这个戏一定要推荐。 嗯，直播开国大典，那他因为有三位编剧老师啊，包括导演田沁鑫导演，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个编剧，所以他一定是基于真实的情况，然后做了一些戏剧的加工而已。 对，他们也是根据这个很多的史料去揭秘。然后包括最后因为当时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军人，穿着军装，然后但是呢他们也都是从延安过来的，在新华广播电台嘛， 对， 但是通过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之后，他们在和平年代要学会接受新时期的这个任务，他们还要脱掉军装，然后就变成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就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作为在烽火中然后成长起来走出来的这样一批穿着军装一直在播报的广播员，让他们脱掉军装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有多么深的感情，但是这就是祖国的命令。一声令下，他们就即使再不舍得也脱下军装集体转业，就真的是完成这个任务之后，这支从延安来的解放军广播队伍就全体都转业，脱下军装走向了人民，然后真的是从此埋头苦干，开始发展我们新中国人民广播事业。 所以刚才除了说我们要解决那些技术难题，在49年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年代，还有一个是现代人，我们看了很多的影视作品关于我们怎么去跟敌特做斗争啊，这样一些影视作品的，但其实在话剧舞台上面表现这一个部分的没有那么多，或者是那么的和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去做了一个结合，和真实的事件去做了一个结合，而这一次 这个部分也会比较突出， 对， 和特务的这个， 而且确实是，确实是会有很多人想来破坏， 嗯， 但是呢，它和电视剧啊、影视电影它的那些表现方法不一样。这个戏其实全剧的节奏还是挺紧张的，因为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它里面是很真实的，让人感觉到这个广播电台里是有特务的，但这个特务到底是谁，其实是非常有悬念的一件事情、 嗯、 我相信很多观众到最后把这个特务就抓到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啊，怎么会是他， 哦，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 对，这个也很让人期待。 对，而且他就是在这种较量里面，包括主人公的身份就是互相的猜测，看起来是同事，但是他值不值得我信任，有很多这样的博弈，真的就是他们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不停的去选择和判断，然后真的就很，我觉得真的是很艰难。 嗯 嗯，所以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有悬念的，真的是不看到最后，真的是全剧都是高度紧张，要有敌特的破坏，而且还会有牺牲，嗯，然后也是会有笑声和泪水，就是所有的广播员还要小心是不是会泄密或者被利用，就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里面。 嗯、 但是大家把这些困难都克服了，然后最后真的是从包括广播员的风格不一样，谁的风格好，然后怎么来用什么样的精神风貌来传达开国大典，在这里面都有讨论。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有意思的，也是现在新时期我们现在的广播我们可以关照到这一路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嗯，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对， 谢谢你照顾我们广播事业的发展之初。好的，那苏苏要给我们带来的2021年第12弹的乐享321的推荐，第一部话剧就是来自于国家话剧院的直播开国大典，我们把时间也跟大家说一下。 好，然后直播开国大典呢会在12月的22号到26号19:30在国家话剧院演出，然后也是、现在呢多数的剧院都是实名入场，也是提醒大家最近看戏的时候呢最好随身带着身份证，它会有一个实名的这种登记，包括这个提前大家也要关注一下你的购票平台有没有一些临时的演出变化。 嗯，好的，所以你给到我的这一个里面是写的19:00，你确认时间是正常开始的？ 对，我当时写的19:00就是想提醒大家要早一点去。 你就提醒了我而已，你又没有把这个PO到微博上给大家看。 对，我当时就是一定要提醒，因为最近很多剧场都出现这种核查证件，导致观众进场会有一点晚。 嗯，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不要踩着点儿，尽量早一点去，提前个5分钟10分钟的舒舒服服的坐在剧场里边欣赏推荐给大家的演出，不要很匆忙，错过开头就错过任何一秒都很可惜。 对啊，因为他刚才王苏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他那个扣人心弦，是吧，这个节奏的紧凑感，然后再加上呢田沁鑫导演，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非常期待这部作品啊。12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话剧院演出。这个我们广东核酸的林医生让我纠正一个问题啊，他不是去隔壁的市去做核酸了，去隔壁区做的核酸。好的好的，那证明你是安全的，是吧？行，没问题啊，我一定要纠正这个，确实有一些尤其是关乎很重要信息的时候啊，说错了就是说错了，要把它纠正。然后同时呢还说因为他是广东的同学嘛，说哇，两位老师的普通话好好听哦，你的关注点能不能也来到我们的内容。虽然你现在广东可能没有办法来到北京看这些剧啊，但关注一下内容。嗯，谢谢大家。这个开国大典上面他想知道比较重要的几位演员，目前王苏有拿到演员表吗？他希望介绍一下啊。然后呢童宁同学说是广播剧吗？ 不是啊，是这样，各位同学，如果是广播剧的话，我们就不在这儿介绍了，因为广播剧呢，它是另外一个创作的体系，而你只需要在广播里听，根本不需要去现场听啊。观众去剧场干什么呢？去剧场是去看的。而广播剧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我们876北京文艺广播制作了很多很优良的广播剧，都是原创的，大家喜欢这个部分可以去听听 FM 上面去关注他们。这个是讲直播开国大典广播人在这件事情里面做了哪些努力的一部话剧啊，我们说清楚了吧。好的， 是的， 来说一下演员。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演员阵容呢也是有我们说的 AB 组，所以大家那个如果有想看的演员也是可以提前查询一下。然后据我所知呢，因为他在网上公布出来的官方的这样的排期呢，主演是有吴越和张彤，他们是饰演同一个角色，所以如果你想看谁的场次呢，可以在票务网站上查询一下，也可以到国画的官网，然后来看一下他们的排期。然后除了这两位实力男演员，还有像我们这个很熟悉的陶虹、吴比，还有很多这个国画优秀的年轻 演员， 对，都是他们的演员，然后来演出的。 因为时间的原因，他像苏苏说的，他也涉及到 AB 组的演员。 对，因为他的那个排表就是男女主演的排期是很明显的在网上都能查到的，比如说张彤的场次、陶虹的场次，然后吴越的场次，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一一来念了，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来看。 对，而且呢，我们确实做乐享321也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我们要教会大家去到票务网站， 对， 真实的订票啊，不是说这是说一点题外话，就像读书一样啊。其实我个人有时候呢，是不是很赞同我的听众去听一些很快速的，你知道吧？就是15分钟介绷这本书，或者8分钟给你介绷一部电影。那我介绍这个，你仿佛知道自己看了、读了、懂了，但其实你没有真实的去看过它，它没有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读书、看剧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的啊，它的演出时间呀、它的导演啊，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把梗概告诉大家之后呢，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喜欢戏剧的朋友，或者没有那么多接触、初接触的，能够提起你的兴趣的话，你去找到相应的票务网站。然后找到他，真的走进剧场去欣赏他，之后再来告诉我们说，哇，王松那天推的直播开国大典好棒。好的，这个国画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小程序啊什么的，应该都是有的。 对，国画有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而且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买票小技巧 啊，这个好重要啊。 对，就是现在很多的演出票其实是很抢手的，就像我个人买票都是需要抢的，然后在小本本上记上时间，因为现在观众真的看戏的热情很旺盛，什么戏都要提前来买，大家也是很习惯来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和日程，比如说同样的时间有好几个戏在演，那我就要看哪天看哪个戏规划好，因为你临近了再买，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没有好的座位，或者没有好的这个你喜欢的演员，如果分 AB 组的话，其实像我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然后像国画呀、保利呀、国家大剧院呢，他们都有自己的网站和现在这个小程序公众号，包括天桥艺术中心，都是北京戏非常多，也是很在戏剧市场很活跃的这样的剧场，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的这种公众号，然后他们的这个会第一时间推送自己的开票信息，这样你就会比别人快一点知道这个戏要开票了。然后呢，像其他的一些票务网站，像我们这个像大麦啊、猫眼啊、淘票票啊，这都是大家经常买票用的一些软件在上面你也是，如果你想看一个什么戏，你搜索到它，你可以把它收藏或者点个喜欢，这样它后面开票了它会提醒你。往往真的有时候我们都忙于工作呀，或者是忙于拖家带口照顾孩子啊什么的，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管它叫伤心灰，就是一打开全是灰，一张票也没有， 那真的太伤心了。 对，就是伤心灰。 是现在呢，我觉得就不管是戏剧的这个繁荣，包括电影市场，现在大家对它的认可和喜爱，都是让人很高兴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个高兴的事儿的背面就是伤心灰，就很有可能它已经开票了，而你不知道。 对 啊，如果真的喜欢戏剧的朋友，听完了之后，你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刚刚那部话剧是22号演，那你要去他的官方的公众号啊，或者小程序关注他的开票时间。如果他现在就已经开了，你得现在就赶紧规划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安排，尽可能的先去买到自己喜欢的位置。 对，而且 就不会有伤心灰了。 现在有很多这种票呢，又要求实名制。 嗯， 你在买票的时候是需要提前填好身份证信息的。如果你没有提前准备，当你填身份证信息的时候，票就已经被小伙伴们抢没了。 这个你的太伤心的往事听起来有点多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血泪的经验呀？ 对，都提醒大家。另外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每一次听完了我们周四的这个板块六小三二一之后，都想跟苏苏交流一下，说看戏的心得呀，买票的攻略呀，甚至是这个剧场旁边有没有停车场呀，可能都很想问一下王苏。微博上面我发的直播帖除了有我们的照片之外啊，在内容里面我艾特了他的微博王小喵，大家可以去私信他，更多的关于戏剧的讨论，关于在六小三二一这个板块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欢迎你们私信我或者私信他都可以。此刻想要来跟我们交流的话，像霸气的老记者又说了啊，说我们懂，会去买票看戏的。比心，谢谢你的支持。然后呢，微博上面现在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点开中间那一溜啊，微博的内容找到我和王苏还有上一期的苏导的图片，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这个说我们假如买了江夏的票，看了小喵在演，这种情况下剧院会送礼物吗？是这样啊，你买了我的票，你是说我们节目送的票吗？我们节目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小喵他也不演，他是编剧老师，但是呢，他的名字有可能会出现在编剧内容当中，比方说我们推荐过，上周有推荐过14号会首演的融合剧7，对吧？那你会出现在编剧的名字当中。 是的。 剧院会送我们礼物吗？民族剧院会送我们礼物吗？有可能不太会，但是呢，你可以大喊一声谁是王苏，让他送你一份礼物。 其实也是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就像我说的这种演员分这种 AB 制的情况，甚至有时候像音乐剧是会分 ABCD 组，就是很多种的这样的阵容。然后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是觉得我就看这个戏，我不关注谁演，我觉得看这个戏就好。但是有些有些人确实是会说，我就要看江夏的场次。有些人说我就要看。 你不要再误导大家了，没有我的场次，我是正正经经的主持人， 比如 不会演戏。 比如嘛，然后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在买票的时候查好信息，如果不清楚就要打电话问这个，主办方或者是票务机构，多数情况一定会提前告知的。如果出现这种你真的是自己买错了这种情况呢，就只能说是很遗憾。也许你可以如果就是有一些戏迷群，或者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和大家换一下场次。但是像我们演出票多数情况真的是我们会用各种办法铺天盖地的告诉大家什么阵容是谁演，但是确实是会有一些粗心的观众，他可能就是 抢票， 他就是盲买的，买完之后到那儿发现不是，甚至还有买错戏的，就比如说戏的雷雨有很多版，真的会有观众买错然后来看，发现不是他要看的戏。然后像这种情况真的就就是如果他有一些不满，就真的很抱歉。但是我就是前提是希望大家自己先把功课做好。因为确实像票这种，你捡了票坐到那儿，就很难退换。 但是我也很理解这位新来的朋友他问的这个问题啊，他其实是一个节目的认同感。我很感谢他认同我们节目，所以呢，他很想要知道说我们在其中有没有参与。我们参与的话，那会不会有额外的一个惊喜？在这儿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11月份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兔爷》，那个时候是苏苏的一部剧，然后在 喜剧院演出。当时呢，我确实是动员大家去支持王苏同学，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真实的买了票。然后我为了感谢大家真实的买了票，我也告诉大家，提前告诉大家我买了哪一天的票。所以，哎，你看这算不算？不是额外惊喜，就是要给你们制造惊喜。 对， 哎，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比方说，我决定了我要去看王苏编剧的某一场戏，我也会在微博的粉丝群里面，或者是直接在我微博里面告诉大家，嗯，哎，这个惊喜的内容达到了啊，抓紧时间吧，我觉得我们可能今天说不完，说哪儿是哪儿 啊，来，儿童剧。 儿童剧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带来的，啊。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这里面要告诉大家是耗子大爷，不是耗子大爷。他的原著呢是著名的作家叶广芩老师，是由苗九龄编剧、王泽导演的。然后首先说一下，这个戏呢会在12月25号晚上和26号的早上10点半、下午3点钟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然后这个戏也是很推荐，因为他呢是这个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叶广芩老师第一次写儿童文学。 这本书 其实是分三本，现在他们来改编的是第一部《耗子大爷起晚了》。然后在这个书里面呢，叶老师也是带着他的一些真实的童年经历，就是他小时候确实就是在颐和园里面度过过一段时光，结合他的经历和一些文学创作想象，创作了一个小姑娘丫丫这样一个可爱的儿童形象。 嗯， 他当时呢就是说，大概是50-60年代的北京，日子就像昆明湖的水一样很安静，大家都安居乐业。然后呢，丫丫呢也是因为家里面孩子多，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到了颐和园，让他的三哥照顾他。但是丫丫是个3-4岁的小孩，他三哥已经20多岁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年龄代沟很大。他三哥就觉得，小丫头，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也没得玩。然后这个丫丫呢就开始在颐和园里面的冒险。北京有一个很可爱的童谣，叫做天长啦夜短了，耗子大爷起晚了。这个是小时候来问小朋友有没有起床这样的一个可爱的童谣，就是耗子大爷起了吗？是很可爱的一个童谣。正好剧中的这个丫丫呢，她也是属耗子的，小老鼠，所以呢她就其实是在孤单中呢也是幻想出来有一只可爱的小耗子是他的小伙伴。他在这个颐和园度过了一个很长的假期，觉得无聊，一边在颐和园里学习感受传统文化，然后一边呢给自己找了很多可爱的朋友，像耗子大爷，他还捡到了一只小乌龟005，他就认为这个乌龟是龙宫的龟丞相，包括他脑海里面有根深蒂固的这种北京是一座八臂哪吒城，北新桥下面有一只龙，他把这些瑰丽的童话想象全都串联在一起。然后呢就想着这个龙是不是也跑顺着昆明湖跑到了颐和园，说这个苦海的龙王是不是就要兴风作浪，他想做一个英雄来拯救大家，就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很可爱浪漫的故事同时呢，其实是反映了丫丫的童年世界，然后就让大人来看，就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为什么会幻想出这么多的故事，其实是他在慢慢长大，他在学着接触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也是呼吁大人呢能够用一种呵护包容的心态来守护这株看起来野蛮生长的小野花。真的是希望就是大家看起来很多小孩觉得这小孩怎么这么怪呀，他怎么这么想啊，他怎么这么闹啊，但是在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有孩子的理由的，他一定不是无理取闹。而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可爱。这本书也是刚刚获得了今年的这个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非常的有趣，而且它是一味京味儿，它是一部京味儿的儿童剧。然后后面还有两本很可爱，也可以推荐大家买来看。就像刚才我和江夏说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原汁原味的书，完整的看一本书，墨香带给大家的这样的美好。然后如果你看了书再去看戏，你也能够感受到文学改编的力量，就是怎么从一部书我们把它改成一部戏， 这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当然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就是去带孩子看一个好看的故事也是完全可以的。 嗯，好，耗子大爷。 对，耗子大爷 起 晚 了。但是这个童谣很可爱啊。 对， 天长了夜短了， 耗子大爷起晚了，就是耗子大爷起床了吗？然后一般小孩就都会赖床说没起呢。 哦，哎，这个很有京味的，又有北京小孩童年的一些回忆的部分啊，那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 而且它是适合一家三口看的。其实我们想一想，50、60年代、基本上已经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小时候成长的这种环境了。所以他们童年，我们就是说有一些妈妈令，觉得哎呀，他们老念老师年间的事儿，然后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其实他们的童年不比现在，就是虽然没有 iPad， 没有这些游戏，但是他们有别的东西可以玩。 嗯，不止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五口、六口都可以去。现在不是鼓励三胎了吗？对不对？就是带着二胎宝宝也得去看。 对， 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非常推荐你们去看这部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耗子大爷起晚啦。 对，一定是耗子大爷。 对对对，我今天就是我可能下了节目会很长时间啊，都要注意这个轻重格式的拖音。12月25号的晚上7点半，还有就是12月26号的上午10点半和下午的3点钟，一共有3场，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去选择耗子大爷起晚啦。好，抓紧时间，最后3分钟、4分钟，我们说一下音乐剧。 其实音乐剧4分钟足矣，因为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听到这个剧名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为什么要推荐它。然后这个版本呢是根据法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本土化中文移植过来的，它还是采用了莎士比亚的原著，作词作曲呢还有编剧都是法罗珠的原版叫做杰哈皮斯葛维克真的很难念他的导演和编舞呢也是在国外很有名气的导演叫卡尔波塔尔，他呢是由久违和上海文广联合制作，出品单位呢是东方演艺集团和北京演艺集团。这个戏演出时间会比较长，是12月24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会跨年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演出。他呢周末呢也会有下午场，这个就是我说的他有很多的阵容，有好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自己去查询一下档次。这个戏呢版本曾经来过北京2次演出，每一次都是一票难求。这个版本呢也是演过全世界40多个国家，而我们这次的中文版本呢是全球的第11个版本。其实罗密欧朱丽叶已经无需推荐它的情节，只想告诉大家，就是可能爱是一种很智慧的疯狂，也是永不止息的生命的力量。希望大家呢再一次感受到这个蒙太古家族和凯普特莱家族这对小儿女用爱情化解世仇。 这个为什么说3分钟可以说完呢？因为这个故事已经不需要 再说，不需要介绍故事情节，没有人不知道罗密欧和朱丽叶。 我们只需要告诉大家什么时候 演出了，去看。 对，在哪儿演，因为演的时间很长，周末还有下午场，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阵容。 有一个提示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演出的时候选择穿红色或者蓝色的衣服，因为在剧中呢它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剧中蒙太古家族是蓝色的，卡普特莱家族是红色的，很多这个音乐剧的粉丝会选择2刷3刷，有的甚至10连刷，就看不同的演员去演，他都会选择颜色，就表示我是支持哪个家族的。 哎，这个很可爱，也是 个很 可爱的提醒。 对 啊，就是就像看球一样嘛，对不对？ 对， 你去现场你得穿你们球队的 衣服。你是罗密欧的家族还是朱丽叶家族的？ 哎，这个红蓝大家想好啊，穿什么衣服去。然后呢深海鱼儿说是不是还得演出罗密欧与祝英台，这个等着王苏给我们编吧。那真的只能靠生编了，这是融合，对，融合剧不是这么个融合法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听众还问了其他的，因为我在开场的时候也介绍苏苏是制作人，所以呢他们其实很好奇啊，说制作人那是人力物力财力都归小喵管吗？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得苏苏自己去回答他们了，好吗？好像游戏酱说，听着这么好听的节目，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呀，意犹未尽，期待下周。好的，确实本周的乐享下午茶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下午的3:18依然可以带给大家很欢乐的实用的让你们觉得生活不那么沉闷的乐享下午茶。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今天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苏苏来到节目当中， 拜拜。 你这天长了夜短了。 泡沫慢慢化，寂寞在发芽，不再小吃火烧，不去想你我他，善待自己一下，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白花，有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爱自己吧。 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